也许是那份特别的法式情怀吧，弗朗索瓦的歌一直都会这样，有伤感，有落寞，有无奈，有失落，但却充满了浪漫的美感。 这首作品排在刚才弗朗索瓦的相送之后，是这样的舒服。音乐是一种感觉，有时候你的喜好好像并没有理由，就像是你爱他你不爱他，也都是你的感觉，也是感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他的 D 小调前奏曲，作品23第四首。拉赫玛诺夫创作了24首钢琴前奏曲，创作背景的前奏曲是续引的意思，是置于某一个乐章、数个乐章或一部大型作品之前的器乐乐章。在1892年开始，拉赫玛诺夫沿着肖邦先后写出的24首钢琴前奏曲平均分布在24个大小调上，但是在调性上并无规律的排列，作品大多苍凉沉重一些，不再具有即兴的特点，但是在内容上也更丰富。我们在音乐中可以感受到辽阔的大草原、俄罗斯的雪景以及沉重的钟声等等，我们还会听到痛苦的悲歌、心灵的倾诉、胜利的凯旋、命运的音调，而这一首则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他的演奏有种即使你的心是再坚硬的冰也会被融化的感觉。他是索科洛夫，我认为他的演奏、他的人是少有的当代却带有着以前那个时代大师味道的钢琴家。把索科洛夫演奏的拉赫曼诺夫的前奏曲放在这里，不再像前奏曲了，倒像是幕间曲、间奏曲，在两首相送之间的调剂，艺术的升华。那接下来走入凡间，我们进入浪漫的相送世界。是法语赏送的音译，提到这个名字我们会想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在巴黎的左岸，在酒吧的咖啡馆里所传唱的那些复古怀旧的情歌、经典小资的爵士乐，这些都已经成为相送的过去，也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爱相送，爱他的柔情似水、爱与呢喃，也恋他的浪漫情愫，永远都是这样的缠绵。我们听着 唱着，在似梦似幻中无乱了脚步身影。那一段是多么浪漫美好的玫瑰色人生啊。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法国的非常经典的保罗莫里安乐队在当年的一个现场的 live show， 那演奏的呢是一组经典的相送作品，包括多么美好，还有魅力，玫瑰色人生，秋夜，大海。 还是七十年代保罗莫里埃乐队的一场现场音乐会，在音乐会当中首首都是经典。我想刚才你听到的像《玫瑰色人生》《秋夜大海》都很熟悉，还有一首叫《Sissy Bone》。我们单独来好好欣赏一下这首曲子的原唱 Yves Mondan。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c'est bon, de se dire des mots doux,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Notre mine ravie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us envient T'es si bon De 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Petite sensati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Qu'elle a pour séduire Sans parler de ce que je ne peux pas dire C'est si bon Quand je la tiens dans mes bras De me dire que tout ça C'est à moi pour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z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Si bon, si b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Si bon, si bon Oh, si bon Oh, si, si, si, si bon 上个世纪的音乐家都带有一种神秘的光环，传奇的色彩。他是法国的著名歌唱家 Yves Mondan。 他其实出生于意大利，幼年随父母搬到了法国马赛，小时候还做过码头工人。在1944年，他当时被法国的大歌星，也就是伊迪特皮亚夫，被伊迪特皮亚夫发掘，先在他的歌厅里表演，后来演出了他的影片。他的确因为伊迪特皮亚夫的提携而声名鹊起，成为了法国家喻户晓的相送歌手，后来还与法国的著名女演员西蒙尼·西涅莱有过一段姻缘。他演唱的这首 Sissy Bone 和我们以往听到的都不一样，是非常的值得回味和轻松的感受，好像一切都得心应手。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 Sissy Bone 的意思，就是多么美好，如此美好啊。歌词这么说，不管走到哪里去，让我们手挽手，一路唱着我们喜欢的歌，多么美好啊。互相说些情话，说些不重要的小事，却怎么也聊不完。看到我们甜蜜神色，那些经过的路人都忍不住羡慕我们。 多么美好啊！看尽双眼深处，有一种美好期望，多么美好！这些微妙的感觉，千金也买不到，真的太美妙了。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古月和你分享的就是法国相送的第二集。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C'est si bon. Lovers say that in France, when they thrill to romance, it means that it's so good. Oh, c'est si bon. So I say it to you, like the French people do.Because it's oh so good. Every word, every sigh, every kiss, dear, leads to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It's so good.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 东方辅源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到430平折叠四合院，240到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子2017-33号。 保利天悦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宗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气舒适宜人，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云量较多，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弱降水。由于空气湿度增大，本市夜间有轻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每到小长假，故宫的游客数量都非常多。在每日限流8万人之后，故宫去年10月还实行了全网购票。 昨天上午10点半左右，五一假期第一天的故宫80000张门票就已经通过网络售罄了，这比去年同期提前了近2个小时。要提醒您的是，假期如果有游览故宫的计划，一定要提前在网上预约订票。目前有超过98%的观众都是通过网络购票进入故宫的。故宫相关负责人也提示说，故宫的门票在预售时提供上午和下午2个时段选择，引导观众分流参观。实在有困难的游客，您可以到指定的服务窗口进行购票。故宫专门设置了5个咨询台，专门为不会网购门票的观众服务。随着全网购票的实施，使用了92年的纸质票退出了历史舞台。过去的门票废票根成了故宫纪念品的绝版周边，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能保存一张纸质门票作为纪念。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可以考虑提供一些纪念纸票，想要收藏的观众可以领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u golfe clair a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c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D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les a bercée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 pour la vie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a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au ciel d'étéConfond c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 infinie, voyez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les a bercée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une chanson d'amour.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Pour la vie. 还是查尔斯·德内。如果说伊迪特·皮亚夫是法国的国民歌后的话，那查尔斯·德内就是法国的国民歌王。他与伊迪特·皮亚夫齐名，一生也创作了不少广受欢迎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一首《La Mer》大海。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古典也流行香颂系列的第二集，我们也来听历史上一些经典的法国香颂作品。 La mer au ciel d'été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 avec les anges si purs La mer bergère d'azurIfini, je voyais près des étangs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 Voyais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 La mer. 听过很多版本的这首《La Mer 大海》，无论是法文版还是英文版的《Beyond the Sea》，但是只有查尔斯·德内歌中才有他歌词中的那个意境。看过很多的传说，据说查尔斯·德内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只用了20分钟就写完了旋律，但其实前后创作隔了20年。歌词是有一次他在飞机上俯瞰到大海的时候产生的灵感，写下了歌词，而20年以后他才有了旋律，只花了20分钟就写成了，并且流传至今。刚才我也说了，听过了很多版本，只有他唱的歌词才有这种感觉。看见大海，人们看见它沿着明亮的海湾闪着银色的光辉，海光影变化在雨里，海在夏日天空下混合着白色的羊群，大海无穷无尽，抚慰我一生的心灵。这首歌唱到最后，你甚至觉得是一首爱国歌曲，里面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下面这一首就是风格完全迥异的，同样是大海英文版 Beyond the Sea， 演唱 Robbie Williams。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Somewhere waiting for me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I'll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like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them. Just as before, happy we wi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Goodbye, farewell. My friend,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farewell. Auf Wiedersehen. 英文版的 Beyond the Sea， 爵士味道十足。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法国香颂的第二集，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首香颂你一定知道，而且终于要介绍到他了，伊迪特皮亚夫。 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est payé.J'ai allumé le feu, mes chagrins,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ux. Balayer l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pour toujours. Je repars à zéro. Non.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ar ma vie.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香颂的原版原唱与我们后来感受到的那些香颂的呢喃柔美并不是一个气质，原作的铿锵激昂在时间的打磨下好像被磨平了棱角，但是在那么多的香颂的改编下，只有这一首保留了原作的气质，而且后人也很少翻唱。这首就是伊迪特皮亚夫的不，我绝不后悔。 Rien de rien s'est payé balayé oublié je me fous du passé avec mes souvenirs。 还记得在古典也流行早在十几年前就介绍过伊迪特皮亚夫，这些年也反复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后来呢，在2010年电影《盗梦空间》上映了，把这首《相送》作为唤醒的主题。再后来呢，也因为这首作品被某些节目经常被作为电乐抛烂了，所以古典流行很少播出了。但是今天介绍《相送》，怎么能不介绍这首作品呢？这首《不，我绝不后悔》创作于1956年，本是献给法国外籍军团的军歌。当时法国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歌曲在部队里传颂一时，甚至影响了这个北非殖民地国家的独立。音乐不止移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它的力量。 Le ciel de Paris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l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Sous le pont de Bercy.Un philosophe assis, deux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e un drame.Oui,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arriver. Quelques rayons d'un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aisse-moi fleurir au ciel de Paris. 已经先后两期节目介绍过法国相送了，从这些经典的相送中，其实我们不难感受到，刚才也介绍了相送的意思其实是法国的歌曲的意思，但是它与今天我们听来的那些流行音乐又不太相同，还有一些艺术歌曲的感觉。那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一首很有名的相送，叫做《巴黎的天空下》，伊夫蒙当所演唱。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啊，时间到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经典的法式相送。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 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Il offre un arc-en-ciel.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